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6节，有两句话：不合其实，不尽其夫。这个两句是讲的夫妇啊，夫妇是人伦的根本。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的教育，把这个问题啊作为核心。儒佛的教诲，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提到，他教导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三桩事情。第一桩是让我们明了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伦理的教育。第二章呢，是教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啊，也就是我们面对着的这个现实生活的社会。第三桩是教导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与整个宇宙的关系。这些都明白了，这是真实智慧。在佛家讲呢，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这些关系里面真实的核心是在夫妇，所以伦理这个伦常教育，夫妇是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这是圈子最小的了。房间之外啊，这是家了。啊，家里面上面有父母，下有儿女，平辈有兄弟姐妹，这是个家。家的外面呢是社会，啊，是国。啊，这个国里面呢，在上面呢是有领导人，啊，有领导与被领导，啊，平辈呢有朋友有同学，啊，这是五伦的社会。那么用现代化来讲呢，这自自然然是一个多元文化，啊，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文化的，它是多元。如果核心都做不好，啊，夫妇不和，这个家还能和吗？社会还能安定吗？国家还能太平吗？通通都谈不上了。啊，所以吉凶祸福的根呢，啊，在哪里？在家实啊，在实啊。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中国古时候啊，男女结婚婚礼为什么那么隆重， 为什么那么样的繁琐？无非是表示，这个是人生一桩大事。这个人生不是指你们结婚两个人，是整个人类的大事。你们想想看，家兴衰，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兴亡，世界的和平与动乱，这个根在这个地方，这叫大事。那么我们再看看现代社会，中国外国，这个根没有了，连根拔除了。要想社会不动乱，这不可能的。古人所谓家不家则过不过，就是家不像家了，过就不像过了。家怎么样像家呢？夫妻要和睦，所以从前纵然夫妻有争论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他会想到这个影响太大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影响到一切众生的祸福。那么想到这一点呢，这个心平气和了，也就什么都能够忍，什么都能让了，彼此都能忍，彼此都能让一步，这家就和睦了。现在这个道理没有人讲了，也听不到了。古时候的社会，一个世纪之前，父母还用这些道理来教子女，老师也会以这个道理来讲给学生听。我们从小还听到这一点。可是比我小五岁的大概都没有听到了，都听不到了。比我大五岁的听得比我多，印象比我深刻。我们韩馆长比我大五岁，他对于这些道理听得比我多。知道这个做人的根本呢，这是伦常大道，中国古代的教学，可以说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才把这个事情疏忽了。那么近代半个世纪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问题了，目光所着重的科技工商业如何致富，上下争利，这还得了吗？居上位的争名夺利，在下的小民看到上位他就学习就模仿所以今天举世之人 都在增诸名利，这怎么得了？这个世界还能住吗？我们说不信生在这个时代，要受尽折磨，也可以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尽心尽力为正法做一点事情，究竟能做多少不必去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甚至于像古圣先贤所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菩萨，这是大慈大悲也。这真正是救世的事业，纵然我们在这一生现前看不到果报，我们的果报在来生，在来世啊，这一份耕耘如佛所说，给众生种下菩提种子，这个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面不会消失的，当他受尽苦难之后，业障消除了，这个善根种子会发现，谚语常说风水轮流转呢，这是一个大的风水，大的转变啊，这一般人常讲啊，一千年一个转变啊，中国人所谓三十年一变呢，那是小的转变，啊，这个世纪大世纪，这是个大转变，我们有幸的人生闻佛法，还能听到啊这一点道理，这很难得，很不容易啊。这个注解里面一开端，夫妇和而家道昌啊，这一句话是真理，永恒不变啊。这个道理用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准确的。这一个小团体，小团体里面上下都能和睦，这个团体兴旺，许许多多我们同参道友从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到新加坡来参学啊，看到居士林啊，你看人这么多，上上下下一团和睦啊，没有争论，没有吵架，没有打架的啊，都非常羡慕啊。啊，都像啊李会长请教，你们 怎么能做到这么好？这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成绩，两个因素：领导的人大公无私，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第二个因素，这个道场天天讲经，大家对于这些深的道理不能明了吗？粗浅的道理都懂啊。这两个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人有私心，弊病丛生，什么毛病都生出来了。人不好学，决定一天到晚打妄想，每一个人打的妄想不一样，于是就有争论，就有矛盾，就有冲突。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我们是凡夫，凡夫每一天读经研究讨论，最前进的目的就是建立共识，消除我们的妄想杂念，逐渐深入之后啊，自自然然就能够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样建立共识了。这个团体才能和睦相处。我们做的够不够呢？做的还是不够。比起其他地方呢，是要好些。可是我们要跟古大德相比，我们差得太远太远。明文立扬，五欲六尘，要彻底放下。我们四众同修都要记住，放下之后，前途是一片光明，心地自然清净自在啊，长生智慧，不生烦恼。有一毫自私自利，你就没有办法不堕落。堕落在哪里呢？堕落在烦恼忧虑之中。这个东西啊，丈量你的智慧，障碍你的福德因缘。佛在经上常说，善根福德因缘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句它的道理大道理，它的厉害，我们要深思， 要细心去领会。啊，古人夫妇啊，一生相敬如宾，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一个儿童从出生到六七岁接受的是父母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根的。六七岁之后再亲近老师，老师是从这个根上帮助他茁壮开花结果。今天再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教学生，为什么？根没有了。啊，佛家的教育还是从这个根本上发展出来的。啊，没有良好的家教，你出家佛也教不了你。啊，所以说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教孝道的基础上。啊，诸位要念古书啊，读中国的小学啊，但不是现在这小学校，是啊，中国的小学就是所谓是怎样教育童子儿童啊，同盟的教学，这属于小学啊，特别着重在伦理德行啊，言语知道怎样说话啊，父母尊长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给家里面的儿童做好榜样，他都有责任的啊，随小孩啊，每天眼睛看的，耳朵听的，真的扎根。一生都不会改变。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熏修的。我们到现在这种年龄才听到啊这些话听了之后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思维能够去奉行，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我们这一生没人教我们，我们过去生中还是有这个根啊，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听到佛的教诲，我们这个善根发现这个善根不是今生的，过去生中培的啊，还是有用啊，能起得了作用的。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善根是听了明白这些道理啊，这是善根呐。福德是懂得之后向往啊， 一心一意要去做，把它落实，这是佛的。我们能够闻到佛法，能够读古人的书籍，这是缘分。这个古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人要读书啊，要发奋去读书啊，要明理。如何在这个时代拯救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菩萨事业。真正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从最基本的这个伦理落实。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